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 有声 制作 的 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86集。 江世兰知道年轻人在长辈和朋友面前是不一样的，但怎么也想不到方景行会说出这种话，意外极了。他想想方景行上次求他的样子，再看这条消息，估摸着他对自家弟弟可能真的有一点那方面的意思，颇为不可思议。 同性婚姻早就合法了。 真不是。 江世兰看一眼弟弟的表情。 嗯，我先回办公室拿点东西，一会儿来陪你吃饭。 他说着便出去了，体贴的让他自己听后面的消息。江晨忍着弄死方景行的冲动，把剩下的几条也听了。或许是那天他们打过隐藏副本，让方景行想起了通关的事儿。也或许那天方景行有直播，看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粉丝弹幕，反正不知发的哪门子疯，就逗了这么一句，之后就恢复了正常。然而好死不死，偏偏这句被江世兰听见了。江晨一时也说不好是方景行不是个东西，还是自己太倒霉。江世兰回来的时候，江晨已经淡定了，手机也已经关机，二人自动略过刚才的事儿，安静地吃了顿午饭。饭后江世兰收拾着餐桌，看向喝着水的弟弟，没忍住地给某人说了句好话。 景行那孩子我看着长大的，性格好，人品也没得挑。 江晨沉默地看着他，江世兰终于绷不住笑出了声。 你们在游戏里好好相处，别吵架。 我要睡了。 消消食再睡。 嗯。 江世兰拿着他的手机走了。可能是这一小插曲的关系，江晨午休时竟梦到了方景行。他们坐在隐藏副本的柱子上，方景行从身后抱着他，用的不是暗冥师的脸，而是自己的脸和声音。刚说完一句老公真厉害，只见七大帮会和如意的人呼啦就进来了，里面还混着冰冻小组和江诗兰，甚至连看不清脸的七号都在。众人站在下面围观，为他们鼓掌，恭喜他们喜结良缘，还就地放起了烟花和好日子。江晨醒后盯着天花板，回想梦里那惨烈的画面，面无表情缓了半天，才拿起旁边的眼镜戴上。进入游戏后一抬头，就看见了旁边的暗冥师。 来了。 话音一落，面前的封印师开了仇杀，他后退半步。 干什么？ PK。 我已经满级了。 他可不是在封印师失联后就立刻不上线了，最开始的几天还是会上来的，所以早已满级。而封印师如今才85级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江晨沉默一下，方景行这个德行，平白无故的怕是不会站着让他打，他不情愿地关了仇杀。 怎么了？ 昨晚刚说过手机坏，总不能今天就自己打脸。提语音消息的事情，再说过了这么多天，恐怕这货都忘了这茬。 他于是给了一个贴近现实的理由。 梦见你惹我了。 哼，怎么惹的你啊？ 江晨指着旁边的空地。 那边去，你先别跟我说话。 我这有点冤吧？ 你还能有我冤吗？ 江晨扭头走人，不搭理他。方景行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，望着封印师的背影，掂量着自己的心情。虽说又被嫌弃了，但他的心情一点没受影响， 甚至还有些愉悦。他不由得把相识至今的事儿过了一遍，发现封印师经常性的嫌弃他，觉得无奈。 是不是有什么受虐倾向，这样都能动心？怕不是被人捧惯了，遇见一个不待见我的就轻易沦陷。 方景行觉得大概和他想招人和护短的毛病有关，前两次错过他并不觉得有什么，等第三次奇迹般的相遇，他便把人划进了自己的地盘里。他对这个封印师太好奇，越好奇就越想了解，越了解也就越稀罕。感情的事想来是没什么道理的，方景行的脑子还在衡量究竟是普通的稀罕，还是真的对人家有想法。目光已经自动追着封印师走了两条街。 你迷路了？ 没有。 那你知道你又转回来了吗？ 知道。 江晨头也不回。 我想换个方向走。 方景行平了平他的语气，估摸着消气了，便到了他身边，陪着他走了一条街，见他又停住了。怎么？ 我想了想，还是走刚才的方向吧。 方景星挑眉，正想问一句原因，便见前方过来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联盟主席杜飞舟。 哟，巧啊，主席怎么来这边了？ 我帮会在这里。 是吗？ 话一出口，他突然想起上次和封印师来这边做血狼的剧情，上线的时候发现封印师不在原地，后来封印师也没说去了哪儿，他便多问了一句。 在哪儿啊？ 杜飞舟为他指了指。 那边，离这里不远。 那正是某人想折回去的地方。方景行看一眼封印师，有一种他这么来回转悠是要偶遇杜飞舟的想法，于是试着递梯子。 我们来这边是做隐藏剧情的任务。 再找几个 NPC， 找不到。 还真的是啊，难道上次他遇见了杜飞舟，知道杜飞舟对这里很熟，但这有必要瞒着我吗？ 方景行不动声色。 主席，您总在这边，对城里的 NPC 熟吗？ 熟，找谁？ 江晨很满意。游梦的玩家有些不爱剧情，对背景一概不知，一心只想打打杀杀，有些则很喜欢里面的故事，什么都知道。杜飞舟和几个老朋友显然就属于后者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